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四册第十八课的第三个单元。经过两天的学习呢，我不知道王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心里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紧张呢？ 而且感到压力也很大，觉得自己真的很多时候觉得太无助了，或者是觉得自己太无能了，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自己的明天建设得更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A job interview， 一次面试的机会。 所以很多情况下，我觉得在很多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找工作呀，比如说也许你失恋了呀，这些都可以说是小菜一碟了，就不在话下了。已经 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我们要面对的困难有可能会更多，但是人 human beings are human beings because we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everything。 我们之所以是人类，是有能力来面对一切的。 没错，尤其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努力，一定就能够克服的。 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各位听众有可能对我的 background 的背景比较好奇，实际上我是土生土长的辽宁人。那么各位听众都知道，辽宁人说普通话有可能都带着丝丝不分的情况，那么你想我在说英文的时候最初肯定也是这样。我通过了自己的努力，而且在大四的时候有机会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那么大家想一下，这是我通过自己努力 achieved my goal，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所以无论你的明天是怎样，今天你都要 try everything that you can， 做出来你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尽管面对大自然，人类显得好像是无能为力，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人类能够战胜自然。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奇迹。 Yes, you can make it， 你可以创造。 好，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相比较而言，这个 job interview， 求职面试就算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了。 是这样的，而且应该是跟各位即将明年毕业的大学生相对来说有切身利益关系的，所以请大家要仔细的注意这些相关的用语。如果大家是 between jobs， 正在求职的过程中， it's going to be quite helpful to you， 对你也会很有帮助的。 求职首先你要准备自己的简历 resume。 那么我们也可以管它叫 CV， 大写两个字母 CV， 千万不要写错了，写成 VC 就可怕了，那是维生素 C。 另外呢，招聘工作你要注意看广告 advertisement 英音 advertisement。那么大家经常可以看到一些 newspaper advertisement， 报纸的广告，或者是一些 posters， 海报 ,poster， 例如在大学的 billboard， 布告板上贴出的通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谈到广告呢，商业广告是随处可见的，商业广告 commercial。那么大家要注意， advertisement 既可以叫 non-profitable，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也叫公益的，也可以有 commercials， 或者叫商业的。这个 commercial 做形容词代表商业的，做名词代表广告。 在招聘的时候呢，大家不仅需要了解你能为雇主做些什么，同时呢，你也要了解雇主能为你提供什么，给什么什么提供。 Supply somebody with.提供，例如 I was quite lucky because my employer would supply me with an apartment， 我的雇主会给我提供一套住房。 这位倒是很幸运啊，刚一找工作就有住的地方。 我们要注意它还有一个另一个词的表达方式叫 provide somebody with， 给某人提供是一样的用法。 在雇主面前，有时候你不提出自己的请求，恐怕就没有机会了。请求 request 这个单词相对来说表达出非常委婉的礼貌的用法， be require 要求要含蓄得多，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在与雇主见面的时候，尽量请用 I request something， 想要什么东西。 接下来一个表达等等 and so forth， and so forth 也可以说 etc etc etc 简称三个字母最后加一个点儿，等等诸如此类的。那么在国外比较流行的现在可以使用 and blah blah blah， 就是这样的声音，等等等等的 blah blah blah。 雇主经常招聘的一个职位就是销售，销售 sales sales。 那么如果我们要用销售员或者叫售货员，英文叫 sales person sales person。 好，下面一个词表演示范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那么它的名词是 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 我们简称为 Demo D-E-M-O Demo Demo。 例如 Can you demonstrate your ability？ 能不能展示一下你自己的能力呢？ Demonstrate Demonstration Demo。 OK， The next one is Allowance Allowance。 那么这个叫津贴或者是补助，就是我们在找工作之后，除了我们的 salary 薪水之外，可以额外获得的东西。那么我们如果按月拿薪水，我们就管它叫 salary。 如果要是做的体力劳动，按周薪按小时就可以叫 wage W-A-G-E。 Allowance 是额外提供的一些 welfare 福利 W-E-L-F-A。例如在秋天的时候，有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秋天防止感冒的一些药品，这也属于我们的 allowance 之一，也就是 welfare 的其中一种。 salary wage allowance welfare。 OK， 那么周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What factors do you consider when you look for a job？ Honest answer。 是的，非常诚实的一个。那么大家在面试的过程中，很多大学生就会问，我到底该不该提薪水的问题呢？那么这个确实是 It's really hard to answer。 有些雇主认为，如果你不问薪水，代表你对这个工作不是很感兴趣，如果问了，有可能获得工作的几率是更大的，是这样吗，周老师？ 看你应聘的是什么工作。我觉得大家在应聘之前呢，一定要对雇主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另外呢，也要和在这个公司应聘过的这些过来人和他们有一个交流，这样知彼知己，在彼时彼地，你就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应该问了。 是这样的，那么周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建议。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些花费，花费，费用 expense expense。 这个是大家花出去的钱。那么还有一个单词很常见的叫 expenditure， 经费 E-X-P-E-N-D-I-T-U-R-E expenditure expenditure。 例如我们如果从国家得到了一些科研经费，我们就可以管它叫 expenditure， 我们常用的经费。如果已经花出去了就叫 expense， 我们就叫费用或者是花费。如果在说成本的时候，我们使用的单词就是 cost C-O-S-T cost cost expenditure。 好，接下来一个词决定 decision decision， 它来自于动词 decide decide。 例如决定做某事 decide to do something decide to do something。 我决定接受这份工作 I decide to take the job I decide to go abroad 我决定出国。那么大家说我决定留在国内学习 I decide to stay in China and study， 那么就是决定。那么我们人生中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决定，英文也可以说 make an important decision make an important decision。 然后大家如果什么事情决定了就不要再后悔，因为周老师您知道，我在自己求学的过程中听到的一个教授说过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When you have two choices, no matter which one you choose, you are going to regret in the future。 如果你决定了做什么事情，别人问你后不后悔的时候，就可以说 It's my decision, 是我的决定，或者说 My choice, 是我的选择。 My decision, my choice。 那么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仔细地问一下自己 What do you want?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然后再 make a decision and then do it， 然后就去做吧， 然后就别后悔了。 是这样的， 有一些工作人员呢，实际上他们是指着佣金来生活的，佣金 commission commission。 那么这个单词是非常常用的，例如我们如果卖出了一件产品，那么 sales 就可以得到一些 commission 佣金。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把它记住。 嗯，好，接下来我们看课文。 A job interview. Sit down please, Miss White. We have your letter and resume in answer to our ad in the paper. I'd like to talk with you about your qualifications for the position. Okay.从这个 A 说话的过程中可以知道，这个人肯定是公司的负责人，或者我们叫 HR 的经理， Human Resources Manager。 现在人事部经理都用 HR Manager， 全称是 Human Resources， 也可以读成 Human Resources。 那么他先说 Sit down please， 千万不要忘了 please， 非常有礼貌。 Miss White, We have your letter and resumeIn answer to our ad in the paper, 我们已经见到你的信了和 resume, 这个信肯定是 letter of application, 申请信，还有他的简历 in answer to, 作为回应，也可以把 answer 改成 in response to, R-E-S-P-O-N-S-E, in response to, 那么作为回应我们报纸的广告。那么他说I'd like to talk with you about your qualifications for the position.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想跟你谈谈你的对职位这方面的 qualification 背景如何。那么大家请再记一下这个 I'd like to talk with you, 我想跟你谈话 about 关于 your qualifications 你的背景，什么的背景呢，或者叫什么样的资格呢？ For the position， 为了这个职位，或者我们可以把 position 换成 post， 岗位、职位。 嗯，接下来这一位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I was a representative for 5 years for a large commercial school. I enrolled new students for the school. OK， 看来这位应聘者是一位招生代表。I was a representative 代表。要记住这个单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就用的是 representative。 那么另外有一个词是非常有组织的代表，英文用的是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这两个词千万不要用错了。 delegate representative 代表团 delegation， D-E-L-E-G-A-T-I-O-N。例如我们派遣代表团或者叫商务代表团出国，就可以说 We send a business delegation to other countries， 这是固定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他是在一个 large commercial school， 在一个很大的商业学校，我们也可以用 business school。